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8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在今天5到7点晚高峰的时间里呢，在北京体育广播少之声的直播间里边，康乐和夏萌将会陪伴大家全程2个小时的时间。 没错，晚高峰开始了，听我们的，您的关心就是我们的关注。全新改版的金戈铁马节目不仅聚焦体育赛事，同样也关注到世界的各个方方面面啊，有资讯，有娱乐，总之您的关心就是我们的关注。 今天第一个话题啊，我觉得很浪漫。 哎呀，是的， 一起去看流星雨，你会许下什么愿？ 这说的就是明天凌晨的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好像每一年啊，看流星雨这件事儿都能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的热潮啊。 是，最近一次好像是双子座流星雨吧。我印象当中这个狮子座流星雨好像还挺多的。今年这个流星雨是来自于英仙座，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星云啊。当然了，天上的事呢我也不太懂，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去为大家深入分析的啊，深入去了解一下这个星座的事儿。 总之这个流星雨啊，据说看了流星许愿望，这还挺准的。 一般嘛，这个 过生日愿意许个愿， 对，看到流星了要许一个愿，甭管能不能实现吧，但是也是应个景吧。看流星雨，康乐你许什么愿啊？ 这个不能说呀，许的愿。哎，但是我们今天话题是许的什么愿？既然大家都说了，我必须得先说一个，是吧？抛砖引玉，我的愿望就是世界和平。 你知道我的愿望是什么吗？ 什么？ 国安全取3分。 哎呀，这更应景了。 接下来这个话题就是和国安今天晚上的比赛有关。咱们今天晚上8:30将会面对亚太，能够拿到3分吗？我就希望这个流星雨恨不得现在就下，我现在就能看见它啊！但是没办法，得再等一等。那我就心中有流星雨吧，我对着心中流星雨许个愿，国安今天晚上可以全取3分。 是啊，那你这个比利奇得请你吃饭了，你许了这么个愿望。当然，国安队今天晚上这个对手亚太队进来的状态是相当的厉害啊，是7场比赛，人家赢了6场，所以国安今晚能够战胜亚太队吗？今天我们也将会为您连线足球方面的专家，在第一时段一会儿要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而在今天的第4时段，我们将会连线的是中国足坛的资深记者体坛周报的马德兴老师。 是的，另外在今天晚间8:30呢，咱们北京体育广播激情赛场节目当中也会去转播这场比赛，大家不要错过了。 当然了，今天是国际青年日，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我们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也看到了永不言弃的运动小将相当高能的表现，而在疫情之下呢，来自各行各业的这个奋勇争先的年轻人其实也都在诠释着中国青年最好的一个榜样啊。 有人会问说，这个国际青年节和咱们的五四青年节有什么不一样呢？这国际青年节就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哈，是由联合国发起设立的节日。第一个国际青年节呢，是在2000年8月12号，联合国在1999年通过了一项决议，将每年的8月12号定为国际青年节。那国际青年节的设立呢，也为各国政府重视青年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各地呢，在国际青年节这一天呢，也会举办演唱会啊、研讨会啊、文化活动、会议等等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吧。通常也会有一些政府官员参与其中的。当然了，现在由于这个疫情的情况，这些局限性的活动呢，也就被取消了。不过，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关注国际青年节。 接下来为您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的情况。今天早晨，北京房山、丰台、石景山等地局部地区是出现了阵雨的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北京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最高气温30度，公众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当然了，最近两天由于要下雨，这个空气湿度也会较大，像是今天北京的东北部及东南部地区的能见度下降是比较的明显的，这个要提醒各位，尤其是开车的朋友。 是。另外呢，也多说一句啊，今天不光是国际青年节，也是第10个世界大象日啊。关于人类非常可爱的好朋友大象呢，我们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去关注云南那15只啊北漂的大象最近都怎么样了，快，他们快回家了 啊，那是自助游。 对， 而且人家这个自助游厉害，大象自助游一点干粮都不带啊， 就是、 但是也 全程都有人给备好， 没错，也饿不着啊。好的，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2号通报到，8月11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6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34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4428人，重症病例与前一日持平。 再来看一看咱们北京的情况，8月11号0到24点，北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1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2例。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要始终坚守遵守防控要求，提高警惕，不麻痹不松懈，做好自我防护，减少流动啊，非必要呢咱们不出京不出境，不到中高风险地区出差旅游。另外就是进返京人员呢，在进来和出去之前都应当主动登记北京健康宝精心相助小程序，准确完整地填写个人的信息。另外就是在路途当中呢，也要做好个人防护的工作，自觉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当然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跟厦门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有3种方式，在听听 FM 这个 APP 上是可以的。另外我们的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是已经开通了，你也可以跟我们进行聊天。同样还有新浪微博北京体育广播，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是已经打开了。另外跟关注到的是，根据疫情的形势，重点战区组织专业的核酸检测机构的相应情况，8月7号和8号是对北京站地区、北京西站地区、北京南站地区、北京北站、清河站以及北京朝阳站等6个站区进行了环境采样，共选取旅客频繁接触的180个重点点位，结果均为阴性。8月份重点战区是计划开展2次全面环境的采样工作。 继续来关注学生非常关心的返校开学的问题。8月9号，教育部召开了全国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议，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德尔塔变异毒株传染性强、 等等特征，认真研判对学校疫情防控提出的新要求，封堵防控漏洞，从严从紧从细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科学谋划秋季学期学生返校有三条硬性的指标，学校疫情防控条件达不到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的不能返校，学校各项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不能返校，有效应急预案和演练落实不到位的也不能返校。 而8月12号，据郑州市疫情防控发布会通报，即日起郑州市个体诊所暂停诊疗服务，未设置发热门诊或发热哨点诊室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机构一律不得收治发热、呼吸道等与新冠肺炎相似症状的患者，发现发热等可疑症状的患者，由辖区的疫情防控部门安排专车转送至发热的门诊进行就诊。 再来看一看疫情在南京的发展情况。8月11号，南京公卫医疗中心 ICU 病房一名护士在例行核酸检测当中结果阳性，医院立即启动了封控措施，排查密接，对相关环境实施了终末消毒。目前呢，已经排查到密切接触者和相关场所，核酸检测的结果呢都是阴性。江苏省市疾控部门正在深入开展流调工作。南京市卫健委呢也将根据流调结果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那么经初步调查，该护士从7月29号开始驻守医院，严格遵守了2点1线的驻地管理规定，目前怀疑是这个护理患者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职业暴露。 另外据了解，在本次南京市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过程当中，所有18岁以上的患者都接受了中药治疗，还有八段锦、耳穴压豆等中医特色的疗法。本次新冠防疫中药汤剂选用赤芍、炒白术、防风、板蓝根等中药，有补气健脾、祛湿避秽、提高免疫力的相关功效。从7月20号以来，南京市中医院向全市各隔离点免费发放中药预防汤剂30余万份，隔离人员中医药的使用率是超过了96%，为住院的患者及陪护社区居民免费提供防疫汤剂近1.5万袋。另外，南京警方通报11起冒用他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黎宁的案件。8月9号以来，全市公安机关共查处11起冒用他人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黎宁的案件，上述案件中的违法行为人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昨天上午，瑞丽市新冠肺炎确诊孕妇自女士呢，在定点救治医院隔离区顺利诞下了3胞胎男婴，3个新生儿羊水、咽拭子和胃液第一次核酸检测结果呢都是阴性。那么根据在当地了解到的情况，该新冠肺炎确诊3胞胎孕妇顺利生产，在全国还是首例。 好的，我们把目光转向体坛。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进行的中超广州赛区产生了争冠组的4强。在当天进行的第十四轮的比赛当中，广州5-0战胜青岛，令青岛遭遇了中超史上最长的9连败。而深圳队补时2-1绝杀重庆两江竞技，山东泰山2-1战胜沧州雄狮，广州城1-1战平河南嵩山龙门。由于本轮之前山东、广州和深圳已经提前晋级了争冠组，广州赛区最后一个争冠组名额将在河南嵩山龙门和广州城之间来展开。两队当天上演直接对话，落后3分的河南队是1-1战平广州城，未能上演逆转戏码，广州城队也是拿到了最后一张争冠组的门票。 苏州赛区的比赛呢，在今天会全面展开争夺。那么北京国安和亚太的比赛是在晚间的8:30举行。我们也会在晚上的激情赛场节目当中呢，去转播这场比赛。当然了，在晚高峰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会在第一时段和第4时段啊，都会去着重关注国安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的。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块儿去为国安加油。 是。 今天有一个话题就是和国安有关的啊，大家一块儿和我们前瞻一下，国安今天晚上能够顺利的拿到3分吗？ 当然了，今天晚上除了国安与亚太的比赛之外呢，今天下午的6:30，武汉对大连人；另外今天晚上的8:30，还有一场上海申花对阵的是天津金门虎。 现在导播已经示意我联系好了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把天英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天英你好。 哎，康乐好，大家好。 天英，首先想问你一个问题，国安队经过了上一场的失利，你觉得这场比赛面对最近状态如此之好的长春亚泰，国安队的胜算是几何呢？ 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是国安这个开赛之来最困难的一场比赛。我觉得首先啊，刚才康乐你也说了哈，对手现在状态非常好，对吧？谁也没想到这个长春亚泰现在踢得这么的好，一直在连胜，从那个7月22号之后啊，一直就在连胜，打了一个5胜1平的成绩，非常的强悍哈。而且我们国安队这场比赛可能自己的伤病情况也非常严重，大家可能都知道这场比赛上一场是池忠国的停赛，对吧？大家都看到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队里面除了池忠国之外，还有于洋这场比赛也是停赛。另外一个呢，我跟球队里面也是确认了一下，应该是靳平成也是上不了场，之前有拉伤， 哎呦， 没有恢复。然后呢，另外一个呢，这场比赛其实于大宝也是有伤的，有可能于大宝也是要带着伤上。咱们这么算哈，包括边后卫啊，李磊啊，王刚啊，其实也都是有伤。然后李磊也是在训练当中啊，不是很系统。然后你看咱们整个防线当中啊，李磊、于洋，然后靳鹏翔、于大宝，这全都是有伤的队员和停赛的队员。然后中场的防守型中场池忠国这场比赛也是停赛。整个咱们的中后场这场比赛损兵折将，应该说是一场就是说整个中后场损失最大的一场比赛了。 嗯，而这场比赛又是如此的关键啊，天英。国安在今年的中超联赛开始之前，规则出来之后，大家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啊，要是有可能进入到这个保级组当中。想问问天英，那你觉得现在这个可能性是不是已经是比较的大了？ 应该说啊，我觉得就是其实咱们到了去年的比赛也看到了哈，有的保级组的球队其实也踢得非常好，对吧？然后呢，就是今年咱们的比赛因为还没到最后一场嘛，就是概率上还是有，咱们升上往上走也有，往下走也有。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咱们国安队第一次会有这种可能性，会有这种可能要打保级组的可能性。我觉得也的确是挺意外的。没有想到哈，今年会遇到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大的困难，所以说真的是刚才康乐说这个话题哈，这场比赛已经到了，关键之战，是生死之战啊！我觉得是一场最重要的一场比赛，而这场比赛我们面临的困难可能又是最大的，所以说真的是一场压力很大的比赛啊。 没错，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天英，就是作为国安球迷，你觉得应该如何调整心态呢？因为少了奥古斯托，少了比埃拉，包括好像整个这个中超现在的投入都是在变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各支球队的实力出现了最新的一个上升或者是下降啊。那你觉得啊，国安球迷，当然了，我们这以往的心气儿都比较高，现在如何调整呢？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哈，我们看到了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比赛。其实原来我们有压倒性的这种控球优势，现在是没有了。原来我们在比赛当中会经常说，你看我们浪费了大量的射门的机会，是吧？现在其实说我们射门机会都不多了，不是说我们一场比赛24次机会打不进去，对吧？我们现在一场比赛可能有10次机会就不错了，整个我们的进攻效率降低了。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个我个人的观点哈，我认为国安队它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是什么呢？就是说国安队每到最困难的时候，就我在历史当中，因为我可能看国安比赛看了真的是看了20几年哈，就是比这更困难的时候我都见过。就是说曾经大家回忆哈，跟我一起回忆95年的时候，咱们客场踢那个广东，当时的裁判魏吉宏上来噼里啪啦把谢峰高峰曹振东全罚下去了，是吧？导致咱们第二场比赛踢得会非常困难。那场比赛也是损兵折将，非常困难。但是越到困难的时候，国安队其实会踢得越好。后来国安队有一次，咱们是跟大连的一场决战，足协杯决战。后来国安是夺了足协杯冠军。那场比赛之前，国安也是徐龙什么的5个队员停赛啊，因为跟裁判有冲突，5个队员停赛。在最被动的情况之下，国安队反倒击败了从来很难击败的大连，很强大的大连。国安竟然把他击败了。我觉得国安队是一个有 传统的球队，是一个有底蕴的球队。 没错， 就是说越到困难的时候，他其实越有一些这种战斗力。 是， 他有可能会被暂时的击败，但这个球队不会被彻底的打垮。 嗯，是，我们也期待着今天国安队在晚上8:30的比赛当中能够有好的发挥和表现。感谢中国体育报的资深评论员杨天英来贡献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天英，咱们下回再聊啊。 好，再见。 本来以为天英这一段评论今天晚上国安这个又悬了啊，当然了，就是他也难得听到他如此唱衰一场比赛，国安的比赛， 就是跟他自己以前相比， 对， 自己以前一提到国安比赛，那会像打鸡血一样， 但是 觉得肯定能赢， 但 现在是吧？ 但是这一切呢，也是从他自己刚刚有一句这但是开始转折了啊，开始说这个国安也是有打逆风球的这么一个习惯习俗在里边，所以又把大家从这个本来挺荡的一个情绪当中给拉回来了。无论如何，对于今天晚上比赛，我们还是要去看好国安，能够在逆境当中去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吧。能不能够拿下3分？哎，咱们也靠点运气行不行呢？ 是要靠运气的加持啊。当然，这边再来继续关注国足， 国足名单出来了， 是的， 给念念吧啊，看一看。今天呢，就在我们刚刚跟天音儿连线的时候，中国国家队官方公布了12强赛的集训备战名单，广州依然是这个国脚的贡献大户啊。广州俱乐部贡献了艾克森、刘殿座、还有阿兰、韦世豪、蒋光泰、张林鹏、高准翼以及骆国富。咱北京国安呢也有5名球员入选，分别是于大宝、张稀哲、池忠国、李磊和张玉宁，以及王刚6名球员。上海上港呢则有严俊林、王申超和李昂。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呢则有金敬道、吴兴涵、王大雷、刘彬彬、徐昕、郭田雨。上海申花有吴曦和朱晨杰，河北这边呢则包括了尹洪博和王秋明。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是8顿入围了，武汉足球俱乐部呢则包括了蒿俊闵和董春雨，那么还有吴磊啊，一共就是这么一份大名单。 是啊，这个名单也是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啊。当然，国足这12强赛前2场的主场比赛都会是在西亚进行，目前中超第一阶段比赛逐渐要收官了。广州赛区的比赛已经是在昨天就踢完了，苏州赛区最晚也会是在8月15号全部完成。国足计划是在8月18号正式开始12强赛的一个集训备战。而今天也关注到最新的国足世界排名是第71位，稍微的上升了一点点。这个亚洲国足还是排在第9位。那现在世界足坛当中排在第一的是比利时队，第二巴西队，第三法国队，第四英格兰队，第五是获得欧洲杯的意大利队，而第6是阿根廷队。 好，体坛方面的消息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CBA。 山西国投职业篮球俱乐部今天宣布，球队和前主帅、现球队顾问丁伟终止合约。那公告当中呢也表示，因为有了人员调整，根据和俱乐部丁伟丁指导的这个沟通交流呢，最终决定双方友好协商之后，这样的一个决定从今天开始生效。丁伟呢从去年9月出任山西队的主教练，今年的2月呢他是辞去了主教练一职，转为球队的顾问，由原助理教练潘江担任球队的主帅。在 CBA 2020-21赛季常规赛当中呢，山西队是19胜33负，排在第15名，无缘季后赛。 好聚好散啊，是吧？这个用一首歌唱到就是分手快乐啊，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确实，这个丁伟指导啊，在 CBA 当中不缺工作啊。之前北控啊等等球队说我跟你解约了，人家马上在其他球队也能找着下家，所以你不得不服，这个也是一种能力呀。 我们再来关注和荣誉有关的哈，哎，康乐再来一段啊，等着，张翔一会儿等着啊，等着一会儿康乐还要给我们唱流星雨呢。 一会儿夏萌和我来给大家放大招，流星雨的大招啊。 是，全国妇联日前做出了决定，授予杨倩、侯智慧、孙一文、王涵、蒋冉鑫以及陈云霞、张琳、吕阳、崔晓彤、张雨霏、杨俊轩、李冰洁、陈梦、朱雪莹、黄东平、卢云秀、巩立姣、陈雨霏、汪周雨、鲍山菊、李文文、孙颖莎、王曼玉、刘诗颖、徐小诗、孙梦雅等26名女运动员全国38红旗手的称号，授予 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称号，也为这个来自奥运赛场上的女将们点赞。 另外关注一下苏炳添啊，此前表示作为暨南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的他将会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回到学校去报到。暨大体育学院相关负责人就说了，苏炳添此前已经在暨大开展过田径公开课和专业课，到了九月份开学之后也会尽力安排这第一课，争取让更多的暨南大学的这个学子有机会与苏炳添面对面交流。这个苏炳添给大家上田径课，脑补一下什么感觉？ 之前网上不有吗，那个苏炳添给大家在暨南大学上了一堂这个体能课吧，这个视频当中就有他和这个学生们折返跑的一段过程哈，他还挺使劲儿，挺卖力的。然后就有网友就留言说，这完了，这学生朋友们这期末考试的唯一目标就是超越我们的老师。 是这个苏炳添教田径成绩肯定能好，学生提高的肯定能快啊。比如说我特别想让谁韩红教我唱歌，那我这个高音都能唱上去， 那可以啊， 就这感觉。是当然了，说到中国乒乓球队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豪取了四金三银这样的好成绩，回国之后呢，孙颖莎、许昕、王曼玉等队员纷纷在社交媒体晒出自己的隔离日记，也是都是非常的有个性啊。 这隔离日记呢，我觉得这干什么的都有哈。这个像王浩在社交媒体当中就发了视频告别东京启程回国，那队员们呢也有是秀自己在隔离期间利用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物品来训练的，比如说孙颖莎就抱着这个矿泉水的箱子做蹲起啊，还用这个门把手来控制拉力带，许昕呢则是单腿站立捡水瓶，还配文说这个隔离训练第一弹啊，你们不用监督，我也不会躲懒的。还有他自己唱那个乒乒乓乓乒乒乓乓的， 哎呀，是 他们的对歌啊。还有王曼玉呢，是用单脚架在床上，然后单脚做蹲起运动。 对， 所以看到这个国乒队员晒视频，也有网友说终于等到你们了。 对， 那我也就觉得啊，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家啥也没有的，我怎么运动啊？我锻炼不了，我得去健身房。但是这健身房又关了，总之就是给自己不健身找各种各样的理由。看国乒队员给我们带来一个榜样啊， 没错， 家里不需要有什么专业的这些运动器械， 是 手边竟是可以利用的工具嘛。 对，所以说人家乒乒乓乓天下无双这口号真不是白叫的啊，是平时这个隔离的时候都这么的用功。当然也关注到了最近是在8月11号晚上的8:40，中国女排运动员朱婷在网上发了一则这样的消息啊，这个消息的全文是：以公证固定证据，以报案请求追究刑事责任，下一站人民法院。这样的一则消息之后呢，同时是配图附上了一张公证书以及一张上海市公安局的这个案件的接报的回执单。朱婷发布的回执单内容显示呢，她的委托律师报案2021年7月19号到8月2号，有网民在网上虚构中国女排队员朱婷的谣言，故意抹黑朱婷，经核查该案为这个正在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到底是不是诽谤呢，还要等到有关部门来确定。 其实在中国女排成绩不理想的时候呢，网上就有各种各样的留言起来了，其中大部分内容呢就会涉及到队长朱婷，包括她在备战期间的一些训练态度啊，包括有些商业的问题在其中吧。那朱婷呢这样的一份公告也显示出了她收集证据已经目前已经是完成了公证，那对于造谣者呢她也选择追究刑事责任。我们这件事情呢我们看一看后续的发展吧。 另外关注到的是冬奥最近的情况，随着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A1 和 A2 索道取得国家客运架空索道安全监督检验的中心颁发的客运索道安全检测的合格标志，那么场馆索道全线贯通并已经具备了运营的条件。延庆赛区建设单位北控集团介绍到，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索道系统共设9条架空索道和2条脱牵的索道，全长约10.3公里，串联延庆冬奥村及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各个区域，其中包含了 A1、A2、B1 索道和 C 索道的主流线索道，全长近5公里，高差超过1000米，总计设有206个吊箱。2019年年底 ，B1 索道和 C 索道通过了验收检验， 而本次 A1 和 A2 索道通过验收，将延庆冬奥村至山顶出发区的单程时间缩短至30分钟。 嗯，我们昨天在和小鱼连线的时候，他也给我们介绍这个索道有一些高科技之处，比如说索道上有电加热的功能，咱们的运动员包括以后我们的滑雪爱好者想去体验的话呢，冬天外边很冷的情况之下，我们在索道的轿厢里边也不会觉得冷。另外这个轿厢里边呢还有无线广播传媒装置，反正就是让你在里边吧又暖和，还你想刷个手机呀、干点别的也都非常的方便。 是的。另外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餐饮业务领域培训日前开班，来自有关方面1300余人是采用了线上方式参加为期9天的培训，这个奥运健儿的餐饮是太重要了啊！不只是平时训练重要，其实吃也是一种训练， 民以食为天嘛。 尤其是运动员的这个营养搭配，等一会儿在第二时段当中将会为您详解啊，运动员怎么吃啊，包括我们普通人怎么吃是最健康的。 嗯。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好的，北京时间下午的5: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晚间2个小时的晚高峰时间里呢，康乐和夏萌都会陪伴大家，和大家一块呢去聊天，同时呢也关注这个社会方方面面的消息啊。 没错，那第二时段咱们来说说流星雨的事儿吧。我们今天一个话题就是一起来看流星雨，您想要许一个什么样的愿望呢？说的这个就是明天凌晨的事儿了。 是的，那么每年的8月最值得期待的天象呢，就是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哈。明天凌晨，英仙座流星雨的流星数量将会达到今年的顶峰。据了解呢，这一次流星数量最多的时间段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到天亮之前。流星数量理论值是在每小时110颗左右啊，但通常咱们观测到的这个数量呢，会比这个数值要少一点儿。持续观看每个小时，约能看到几十颗流星。那现在呢，我们就通过一段音频来听一听这个英仙座流星雨。 英仙座流星雨与每年1月的象限仪流星雨及12月的双子座流星雨并称为北半球3大流星雨。这3个流星雨的流星数量多，观赏性强。而出现在夏日夜晚的英仙座流星雨，因避开了冬日的严寒，所以更有利于人们观赏。今年这次英仙座流星雨极大，也就是流星数量最多的时段，是北京时间8月13号凌晨到天亮前。流星数量理论值在每小时110颗左右，但是通常我们实际观测到的数量会比这个数值少一些，也就是持续观看的话，每小时大约我们可以看到几十颗流星。英仙座流星雨的活跃期从每年7月中旬一直持续到8月下旬，它在流星雨极大前后的流星数量变化会比较平缓， 因此本月13号前后一两天都是观赏流星的好机会，流星数量不会比13号凌晨少很多。英仙座流星雨的特点是它的火流星和亮流星比较多，这非常有利于摄影爱好者拍摄出漂亮的流星照片，而对于普通观测者来说则不需要任何专业设备，只要选择在没有灯光干扰的室外空旷地带，用肉眼看向夜空即可。影响流星雨观测效果的还有月光和当地的天气情况，如果天气晴朗且月光干扰小，那么我们看到的流星数量有可能更多一些。英仙座流星雨的成因与彗星有关，彗星是由冰块及砂石组成的球体，当彗星接近太阳时，会因太阳的热力而使表面物质升华，这些升华了的物质就是日后的流星体。在彗星绕日运转中，部分流星体会和彗星分离，遗留在彗星的轨道上。当地球的运行轨道与彗星轨道相交时，流星体受地球引力的影响，就会闯入地球大气层并且燃烧，而燃烧时所产生的火焰亮光，就是人们看到的流星雨了。 所以说今天凌晨大家会去看流星雨吗？ 太晚了，明天上班呢。 但是有追求浪漫的朋友肯定想找一找这样的感觉，找一找这样的感脚，我们是不是也是给大家构建一个气场，让大家提前感受一下流星雨浪漫的感觉。 那来吧， 来吧，走起。灿烂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我在你身后为你布置一片天空，不准你难过，心交给我保管，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牵着手跟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 落在这地球上， 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让你相信我的爱 只可为你勇敢，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 哇，找到这赶脚了。大家会去看这个流星雨吗？ 我想大家现在会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和谁去看流星雨。 是，这个真是，而且这个流星雨跟过两天的七夕离得这么的近啊。 七夕就是明天后天吧。 对，后天14号。是。 所以也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一抬头我想找一个织女星在哪儿。我们也给大家 怎么找这个 啊，其实天文学家就科普了一下嘛，说进入八月之后啊，如果天气好的话呢，基本上到了晚上，只要避开强烈的灯光干扰，一入夜就能够在头顶上看到由三颗亮闪闪的星星组成的一个大直角的三角形 啊，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夏季大三角。而这个组成大三角的三位主角呢，分别就是天琴座的织女星、天鹰座的牛郎星和天鹅座的天津四。由于织女星的纬度较高，所以一年当中呢，大多数的月份咱们其实都能够看到它 啊。所以说说的这么容易，我怎么感觉这个我是找不着啊？尤其是有一些这个星座，这好几颗星星构成这个星座，我怎么看？比如说啊，天蝎座，水瓶座，我怎么看着不像啊？怎么？ 我知道，就是人给你画出来，你觉得我看出来了。 对， 人家不画你就 得连连看才行。 明白，是的，就是我们不是专业的这个天文研究者，也更加不是这个爱好者，所以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呢，确实有点难。不如我们就去看那些爱好者或者专家给我们画的导图， 对， 来的更加清晰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看流星雨过瘾，就是一片的这个流星雨啊，甭管它是什么星座的，看起来。至少看得多呀， 对， 然后您许个愿是吧？ 没错，我们在城市里边由于各种各样的灯光干扰啊，就想去看到一些星星，其实还挺难的。这个时候就是如果我们在郊外的话，可能会更好观测一些。另外啊，就是其实咱们也大可不必那么着急。 嗯， 我记得去年那个双子座的流星雨的时候，不就有这个电视台给咱转播了吗？ 啊，是， 咱就等着呗。 哎，另外天文爱好者，您要想就通过您的肉眼去看啊，这个好像真的有点难。 对， 得准备这种天文望远镜。 嗯， 家用的还真有。 嗯， 如果有这个喜欢的朋友，可以看一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预算啊，配备一个。 人张翔不说大可不必啊，我们还是看电视吧。 啊，是，电视上肯定都演的是挺全乎的呀。 嗯。 当然说完了这看流星雨的事儿，看完流星雨，我估计好多人就得饿呀，你说呢，夏萌？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像我是 外卖点个马小什么的。 我看完了这个球，一般都会点一个外卖的。 你一般吃什么？ 一般来一个这个麻辣烫啊这种。 叫的外卖还是自己做的？ 一般是叫外卖。 哎呀，不健康，不健康。 那所以说，又涉及到减肥的事了。 我发现了，你这两天啊，每天上节目都得说说减肥，就是因为你是不是最近有点那个胖的趋势了？ 是，稍微有一点。但是呢，要跟大家说一点，有的朋友是盲目的减重啊，就是一称体重，好像哎少了五斤，就感觉自己的身体比之前的这个体型更好了，但是 不 一定， 是 吧？ 一般我们在减肥的时候，最先掉的是肌肉啊。如果大家几顿不吃的话，觉得自己瘦了，其实瘦的是肌肉和身体内的水分、脂肪，一点儿都没少。 对呀，所以您可能减掉的是这个肌肉，是蛋白质啊，但是脂肪却一点都没少。这件事儿，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点评的。北京体育大学运动营养研究院的院长曹建民老师给我们解读了减重不等于减脂。 普通人靠吃能否维持一个健康匀称的体态？专家给我们纠正了一个概念，即减重并不等于减脂。当我们严格控制热量摄入，非常容易造成肌肉量的下降，将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正确的减肥观念是要减脂，减少皮下和内脏的脂肪。 降体脂呢，实际上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第一个运动，中低强度的这个有氧运动，可能包括现在还有一种短时间的高强度间歇运动，那么也可以达到一个减脂的这个目的，产生一个热量的负平衡。比如说我现在能量消耗是2500，那我可以再安排在我的每天能量摄入在2200到2300，那我有200到300千卡的热量的这个负平衡。这样呢，通过运动和科学合理的控制饮食，这样既能够保证你的脂分解代谢增加，达到减脂的目的，同时呢，我的其他营养素摄入又是均衡的，然后能够保证你的健康。 哎，所以说这个专家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要树立一个正确的减肥观念。 嗯 啊，这个减肥就是您体重应该是包括这个肥加上肌肉， 脂肪加肌肉 啊，脂肪 说的赤裸裸的嘛、 啊，脂肪加肌肉。所以说，如果减掉的是肌肉就不划算了， 对 吧？ 就会觉得你很没有力量。 是， 所以我们在吃这方面、啊、还真得跟着运动员走，看看他们是如何科学的去吃的啊。 嗯， 就是在国家队训练基地的食堂里边，就会有这样的一条标语，叫做“吃饭就是训练，营养也是战斗力”。这个奥运的健儿们吃饭有什么讲究呢？专家就介绍哈，运动员的膳食结构呢，糖一般占比是55%到65%，蛋白质呢一般占比是15%到20%，脂肪约是15%到20%。就比如说像投掷这类以爆发力为主的项目，运动员饮食当中蛋白质比例呢要比其他项目的运动员要高。那耐力性项目呢，包括女足哈，则要增加饮食当中的糖分的比例。那专家就推荐早中晚呢都吃面食也不错。那这几次大赛赛前哈，咱们的女足姑娘们吃的都是鸡汤面。 是，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听北京体育大学运动营养研究院的院长曹建民老师给我们详细的来解读解读啊。 在中国，运动营养学通常以量出为入为原则，跟进具体项目做以搭配调整。 糖一般是占在55%到65%， 蛋白质呢一般是在15%-20%，那么脂肪呢大概占15%-20%，是这么一个比例。像投掷，像巩聚焦，那么它更多的是以爆发力为主，这些项目更主要的是要以肌肉质量为主，所以说在它的饮食中蛋白质所占的比例就要比一般的项目要高。比如说耐力型项目，我们把糖适当增加到可能65%，如果说像竞走啊、马拉松啊，甚至他们可以上升到70%。 比赛前，运动员吃米饭还是吃面条？能够集中提供糖的碳水化合物，通常什么时候吃？在最大程度地发挥食物带给运动员的效能，给运动员提供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能量保障方面，运动营养学发挥了巨大作用。 足球项目来说呢，它比赛时间长，90分钟。那么在运动训练过程中呢，和比赛过程中呢，糖的消耗量非常多。在运动训练前，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糖储备，所以我们会给他推荐，当有米和面的时候，所以耐力型项目运动员，我们更推荐他摄入面，因为在单位重量的熟食中，比如说面食和米，那么面所含糖量要比我们的米更多。而作为我们这些耐力型项目，包括米足，对吧？那么为了更好的保证他运动前的糖储备和运动后的糖储备的快速恢复，那么我们这个推荐他们在早中晚都要吃面食。这几次大赛的这个赛前呢，我们都是做鸡汤面，那么既能够保证它良好的味道，又能保证它运动前的良好的糖储备。 夏萌问你个问题、 嗯、 你喜欢吃米还是吃面？ 面，你想都不用想，我是个面条脑袋 啊。那咱俩差不多。 嗯嗯， 我还爱吃烙饼。多香啊。 我一般面条的话就是你就随便 什么做 法吧、啊、就是我肯定能吃完 啊。 嗯，来多少吃多少，但是饭的话我就一小坨。 对，当然刚才在营养学的角度，我们的这个北京体育大学的专家给大家解读了，应该各位以后会有所取舍，吃什么多点吃什么少一点。 嗯，当然了，也就是因人而异啊。像运动员他们平时毕竟运动量比我们普通人大得多得多，所以他们可能在这个摄入上呢，这个糖的占量也会要多一些。但普通人平时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而且办公室一族的甚至坐着的时候要更长一些。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运动饮食啊其实也是因人而异的。 这边有一位非常贴心的大爷，应该是陈书明大爷，他说了，康乐你一定不要总叫外卖食品啊，谁知道那外卖的食品用的什么样的油啊，啊健不健康啊。他说他已经60多岁了，从未叫过外卖啊，那肯定自己个儿做的这个菜是最香最健康的了啊。他说 康乐不会做呀， 我这是厨艺比较的一般，因为最近没太练啊。他说你可以买好的这个方火腿或者圆火腿，再买好的面包，这个很简单，好像是再买点这个是菠菜啊，然后切、生菜，不是菠菜，是生菜，然后切吧切吧、做一个汉堡包什么的、 你之前你没有看过，就是有一个明星给大家推荐过一种不长胖的三明治，就是用豆皮儿，用豆皮儿充当面包、然后里边你爱裹生菜啊，裹那个火腿啊都可以，然后这么一卷的话就挺大一块呢，然后就又扛饿，然后你要的一些营养在里边都有了。 确实这个 大家可以试一试，比如今天晚上看完国安的比赛之后你也别叫外卖了。 没错、最健康的就是什么，自己简单的能够 DIY 一下、这个晚餐或者午餐和早餐等等的，其实既省事儿又健康又卫生。谢谢这位朋友的贴心的提示啊。说完吃了必须得说说口腔卫生这事儿了，是吧？ 对，其实看到这条消息我还一阵心慌啊，因为很多人选择使用电动牙刷嘛，这个就觉得电动牙刷好像比手动牙刷刷的更好更干净一些。但是中消协的实验就指出呢，部分电动牙刷清洁效果呢甚至是不如普通牙刷的。25款当中只有2款知名品牌的圆头电动牙刷和1款长头电动牙刷的清洁效果是最好的。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录音看一看如何正确刷牙和正确使用电动牙刷刷牙。 对啊，专家说了、每天有8亿人假装在刷牙，就刷的不到位， 特别不走心的刷 啊！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我看成了有8亿人 在装假牙， 刷假牙。好，来听一下。 那么怎样才算好好刷牙？ 正确的刷牙方法呢，我们专业的名词叫做巴氏刷牙法，放置在牙刷刷毛与牙长轴牙面呈45度角，倾斜朝向牙龈缘的方向，水平振动之后移动一个牙位，再清洁下一个牙，当然就是这个牙齿和牙齿之间的这个位置。即便牙刷有可能会进去一部分，但是这个两个牙之间的这个位置还是很难完全清洁到的。 电动牙刷清洁力也有差别，选对牙刷很重要。 记者在承担比较试验的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健康家电检测中心了解到，目前电动牙刷根据工作原理主要分为转动式和摆动式，都是通过动力马达驱动，使牙刷头产生不同的运动方式，实现清洁牙齿的目的。测试过程中，工程师模拟最不利的牙齿卫生情况，将蔬菜泥混合一定比例的粘稠剂涂在牙齿模型上，然后使用电动牙刷的清洁模式，在2分钟的时间内对牙齿模型进行清洁。涂满蔬菜泥的牙齿模型，在这款电动牙刷的作用下，牙面上的菜渍纷纷脱落。测试之后，只在牙沟牙缝里残留零星的菜渍。测试工程师告诉记者，这样的电动牙刷清洁效果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而在工程师换了一款电动牙刷，用相同的模式和时间进行测试之后，记者发现牙面清洁情况明显不同。 这个是我们刷完了一个牙齿的一个情况，这上面呢，有很多的菜渍残留，牙面、牙缝以及这个牙沟里面都有。我们在这个测试的时候就发现，这款电动牙刷它的震动比较弱，振动频率呢相对也比较低，他发现这个菜渍有一些刷不动的情况，所以呢就会导致它的清洁效果相对比较差。 测试发现，只有少部分样品能够有效清除牙面、牙缝、牙沟里的菜渍，清洁效果较好。而更多数量的电动牙刷使用之后，试验牙齿模型仍有明显可见的菜渍残留，清洁效果一般。而有的电动牙刷使用后，牙齿模型上的菜渍残留多达2/3或1/3，清洁效果欠佳。 25款样品当中呢，在清洁性能方面差异比较明显。那有3款样品呢，它清洁效果比较好；那么有4款样品呢，它清洁的不理想、不干净。 一些电动牙刷的清洁效果甚至还不如普通牙刷的清洁效果。 目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已经向社会公布了此次电动牙刷的比较试验结果，并将结果通报给了相关生产企业。 哎呀，看到有朋友说了，这个刷牙要是那么慢慢悠悠的刷，说上班是不是天天都得晚了呀？ 这你刷个牙能花你多长时间？你早起个2分钟不就行了吗？ 就是说非常认真的，像我们刚才专家提到的那种刷牙的方法，确实那您得有相当大的耐心才行啊。 嗯，当然了，如果大家也正在使用电动牙刷，想去关注这25款牙刷当中啊是否有您正在使用的，也可以去网上查一下。我们在这儿呢就不给大家说究竟是哪2款圆头电动牙刷和哪1款长头电动牙刷是最好的了啊。 对，当然这边有朋友也提到了我非常同意的一个观点，说纳兰他说了，得加上牙线。 对， 确实。就是刷牙在牙齿的这个两个牙中间的这个缝隙，有的时候是清洁不到的。 牙科医生非常推荐使用牙线而不是牙签啊。咱们中国人其实用牙签的这个文化和习惯呢是由来已久的。对于牙线呢好像不太能够接受，但是要知道这个牙签呢其实并对我们的牙齿并没有好处，甚至会带来一些这个牙龈的损伤。牙线呢反而是更加健康的。 有了好的牙齿才能吃美味嘛。你看这随着8月东海开补，日前在上海第一批海产品据说已经大量上市了，今年捕捞的海鲜非常丰富，所以说价钱也不太贵。 是的，这是大梭子蟹、 5-8两左右一支的，这个一箱15斤批发250块钱左右，比同期呢，比去年同期便宜了30%。这小规格的梭子蟹呢，一箱在40-50元，平均下来一斤的批发价在3块多钱。8月15号呢，还会迎来南海鱼类的开捕，到时候我们这个桌上的饭菜的种类和品种啊，就越来越多了。 是，另外再为您关注一下暑期的这个、电影方面的事儿啊。近日全国多地的疫情防控措施加强，国家电影局发布了通知，要求中高风险地区的电影院暂不开放。按照往年的经验呢，暑假期是、商家的必争之地，影片是扎堆的，而今年的暑假电影是以主旋律电影和国产动画片为主。从影片的数量上来看呢，今年7月共上映47部电影，去掉重映的影片有37部，那么数量创下了过去5年之最。然而截至目前，只有《中国医生》一部影片的票房超过10亿元。今年6月全国电影票房为21.02亿元，7月为32.28亿元，与2019年同期相比几乎减半，和今年春节档的票房78.22亿元相比是有着不小的差距，创下除去年之外近8年以来的新低。这边好多朋友关注到今天晚上8点半国安和亚太的比赛，我们在刚才第一时段是连线了中国体育报的记者杨天英。天英好像不像以前那么看好国安队。 对，他后来自己又给圆梦回来了嘛。但是我们有打逆风球的这么一个习惯。 对 啊， 在第四时段一会儿我们还会有专门的连线，连线的嘉宾也是一位专家，体坛周报的资深足球记者马德兴老师。 是的，那微博和微信这会儿呢，大家还是可以和我们进行聊天的啊，说说流星雨您会许什么样的愿，另外也前瞻一下今天晚上国安的比赛。 对，提到螃蟹了，阳光下的小狮子说我也想吃螃蟹。是，螃蟹多好吃啊。螃蟹大个儿，脚8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儿。 然后呢？ 然后，扑腾扑腾跳出来，跃到你的饭锅里 啊！你问你是蘸醋还是蘸酱油？ 对， 纳兰德行说，我前天买了梭子蟹35一斤，哟，你买贵了。 是， 不是这可能来源不一样，那边是这个宁波开始开海了嘛？ 对， 那边的梭子蟹更便宜一些 啊，因为海鲜这东西确实是一个时价的问题， 海域不一样啊，对 对， 对，时价也是不一样的。 5656 说今天晚上国安不好打，就看球员在场上有没有死磕到底的精神了。 对， 哎呀，地铁一号线也说国安也该吃顿饺子了吧？ 是啊，吃顿螃蟹馅的饺子。 哎呦，都太好了。 是， 鲅鱼馅的 啊，鲅鱼的是 鲅鱼的，对， 对， 多美啊。 DA 他说了，马德兴老师。他是不是国安的黑粉啊？我觉得不是。马德兴老师他是视角在全国的足球啊，包括国足，他的点评一般都是一针见血的。对，他是一针见血的，他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比较的这个有意思的，他的点评啊，敢说真话。 是，也有朋友说，哎呀，这个许愿嘛，通常都是要默默的，不能说，不能说哈。 啊，那您就说出来，这个就是您排位第三以后的这个愿望。一会儿您给我们说一说， 这么多愿望呢？ 啊，对，多许几个愿望挺好的。 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戈铁马》节目，今天是由厦门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节目。我们第二时段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第三时段精彩继续哟。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 今天夜间开始依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明天白天西部北部将会有雷阵雨，请大家带好雨具，安排好出行。目前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近期依然要避免前往山区以及浅山区，远离河道等安全地带，注意出行安全。另外，最近北京城区花粉浓度呈上升趋势，而且夏秋季花粉致敏性很强，花粉过敏者外出要注意防护。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最低温度22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天早晨空气清新，适合户外晨练。另外，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合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此外，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为4级强，外出还要注意防护。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晚上的6:0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第二时段快乐，我是夏萌。 第三时段了， 第二个小时 我说错了啊，第二个小时快乐。我们在晚间的5点到7点呢，是一直陪伴大家，2个小时4个时段和大家一块呢去关注， 对， 不光是体坛的事儿，也会关注世界上大大小小有意思的事儿。 没错，今天的话题咱们除了要聊国安和亚太今天晚上8点半的比赛之外，也说一说。明天凌晨有一场流星雨将要到来，这是英仙座的流星雨，相当的绚烂。那您在看流星雨的时候会许什么样的愿望呢？ 我以为你要说你和谁看流星雨呢 也可以说 啊，也可以聊， 还有意外收获呀。 刚刚有位朋友问说，这个如果天气不好能不能看见呢？天气不好我觉得用肉眼肯定就别想了，是看不见的， 反正 但是用这个高密度高灵敏度的这个观测仪去看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没错， 所以首先为大家看一下天气情况吧。 是 今天白天呢是阴天，也有地方呢是下了一些小雨，到了晚间的时候呢就没有雨了，但是是天气也不会是非常的舒爽的。今天晚上最高温度呢28度，最低温度22度。到了夜间西部北部山区呢还会有雷阵雨。气象专家还是提醒大家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北京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的，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另外要注意防雷避雨。最近一段时间呢都避免到地质灾害风险高的地方去进行游玩。 哎呀，看到了好几位朋友刚刚打开电梯，说怎么刚才唱歌了吗？好多这夸赞我们俩的。 打开电梯听收音机。 对呀，这个没听着。我们今天话题还是流星雨，咱俩要不然再简单再来两句呗？ 有伴奏吗？ 有啊。 那不是，我得把歌词打开。 走起。 蓝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我为你的心不止一片天空，要让你感动，心交给我保管，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牵着手跟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 夏萌，你的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要你相信我的爱只可为你勇敢，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 好，这边有朋友说提前许个愿， 真难听。 这啊，大家那个别影响一会儿吃饭就行 啊。是，我们也就是为大家烘托一个气氛嘛。 对， 如果您在路上听到我们这样的歌，是不是本来挺困顿的，一下就给激不困了？ 对， 那就起到效果了啊。 最好有助于减肥更好的影响影响食欲。这边 It's My Life 说了，提前许个愿啊，希望国安后两轮全胜。 哎，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是。哎，当然了，这个先许一下这个对于亚太这场比赛的愿望吧。 嗯， 这边啊，有朋友提到了，国安今天晚上能拿下三分吗？ 哎，草球也争春，说不拼不爱你，努力争胜就好，加油吧。 嗯，是。另外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唯有战斗说了，距离我们进保级组还有俩小时，所以说刚才那朋友说最后两轮全胜，最后一轮了啊，不是两轮的事儿。 嗯，还有朋友在关注这个上港这边的比赛，刚刚看到上港今天好像状态也不行嘛。上港今天是和河北这会儿呢，上港是0-2落后。 对，所以我们一会儿会持续为您再来关注一下中超的比赛的情况。也有朋友脸皮薄说了，怎么这改成音乐会了？哎，这个现在就是讲究一个混搭。您像我们隔壁的交通广播，那屋人家这个王牌节目现在据说也唱上了， 是吗？ 对吧？对， 那都跟你学的。 日下长河这么说， 日下长河说没事儿，都吃完了，你们唱吧。 好嘞，那咱们给大家继续来说资讯的事儿啊。 是，说说这个家里有小朋友、有学生的家长都会非常关注的双减的事儿啊。最近呢，这个中办国办日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在全面开展治理工作的同时呢，确定北京、上海、沈阳、广州、成都、郑州、长治、威海、南通九个城市为全国试点。试点内容包括坚决减压学科类校外培训，合理利用校内外资源，强化培训收费监管等等方面。 而近日社科院发布相关的数据，2020我国的长租公寓的租金水平已经降至近5年的最低。自如研究院也是发布了数据显示，同为上海，大部分普租房源的租金同比上涨超过10%，部分房源的最高涨幅是超过了20%，而长租平均租金涨幅为5%左右。那么租房的话，您会选择普租还是长租呢？我们也是通过一个小的短片来了解一下现在的这个房地产的情况啊。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联合发布的《房地产蓝皮书2021》显示，2020我国长租公寓租金水平已降至近5年最低。 而自如研究院数据则显示，上半年长租成交活跃，而全国重点城市长租租金同比、环比涨跌幅度均较为平稳，未出现大幅波动。其中，杭州、天津等部分城市的租金环比呈小幅下降。即使在部分长租租金呈现小幅度上涨的城市中，长租租金涨幅也低于普租租金涨幅。例如，长租市场成交量提升较为明显的上海，上半年普租涨幅在10%左右，最高20%，长租涨幅仅在5%左右，远低于普租。 由此来看，长租机构可有效补充城市品质居住的空缺，引领市场回暖，盘活存量资源。 当然说到这个长租啊，这个公寓， 其实给大家讲一下，就是 长租多久算长呢？ 它主要不是说时间的问题，它的商业模式呢是由公司或者机构来成立的。你比如说一个公司去一个小区和业主谈，把房子给盘下来， 当宿舍用 5年或者10年、然后他作为这样的一个相当于二道贩子吧，然后把他再去出租给 二房东， 对应的这个租房者来去赚取差价以及等等的一些金融贷款啊，这样的是一种金融的模式。 普通租房就是我们理解的这个租房子了， 对就是您就是正常普通的这样的一个租房，当然二者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根本的差异，也是所谓的从风险的角度来讲呢，可能大家更多人选择的还是普通的租房。 是。继续来关注热点消息。日前华为新生社区时隔5年再一次转发华为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2016年签发的邮件，华为到该炸掉研发金字塔的时候了。一名华为研发员工在这篇文章当中表示，华为在软件研发领域的确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导致华为的 IT 软件产品质量比较低下，开发效率低，产品交付周期漫长，让人非常的心痛。近日华为刚发布上半年的经营业绩，上半年华为实现销售收入3204亿元人民币，净利润率为9.8%，但消费者业务受到明显的影响。今年上半年华为消费者业务收入为1357亿元，同比下降了46.95%。华为在这个时间点呢再次转发上述的文章也值得关注。过去华为是一家硬件为主的公司，而现在呢他们更加重视软件方面的投入。面对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华为也希望进一步利用软件能力的提升来减少对芯片的需求和依赖，同时提升产品的竞争力。那最新数据的显示呢，截止到8月6号，华为鸿蒙系统的升级用户已经超过了5000万。 这里边提到的芯片的事我必须还得唱一句歌。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啊！就这个中国心，中国的芯片太重要了啊！对于华为来讲，看大家看到刚才的这一篇文章呢，芯片也将是华为未来升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当然继续为您关注到的是最近的一个骗局， 对，和我们日常生活有关了哈。 是。 哎呀，这个尤其要提醒家中的老人要小心了，免费送米，免费送鸡蛋，这个背后呢都有可能是陷阱。最近呢上海警方就侦破了一起用免费油免费米去骗取实名登记手机卡的犯罪案件。8月3号呢，上海警方是成功捣毁了一个以免费送礼物骗取实名登记手机卡的犯罪团伙，抓获以管某为首的5名犯罪嫌疑人，当场缴获电话卡1500多张。据了解呢，管某等人自去年8月起，在没有获取通信公司授权的情况之下，以赠送油、赠送米的方法诱骗他人使用真实身份办理电话卡实名登记，并以需要激活手机卡等各种理由强行留下电话卡。随后呢，这些手机卡都被卖给了诈骗团伙。 所以再次提醒各位，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只有地上挖陷阱的事儿。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 是的，不要为了眼前的一点米一点油就把自己的这个信誉给丢了。 而8月10号，据媒体报道，上海某化学品公司的员工刘某在工作场所偷拍女同事的照片，而且发到了朋友圈，称其为老婆。 还有这种操作吗？ 因为性骚扰该女同事，这位刘某已经被公司辞退了。随后刘某将公司告上法庭，称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违法。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的行为超出了正常追求异性的界限，公司解除其劳动合同是合法的，驳回了男子的全部诉讼请求。 那接下来这条呢也是和职场有关。全国妇联在职场性骚扰指导手册当中明确表示，职场性骚扰是发生在工作场所的，以动作、语言、文字、图片、电子信息等等方式实施的与性有关的违背员工意愿的行为。受害者只要在整个性骚扰事件当中有过直接明确的反对的意思表示，就足以证明其拒绝性骚扰的主观意愿。同时，受害人在被骚扰的过程当中曾经采取的沉默回应、借口推辞或者转移话题等间接反对手段，不影响对违背意愿的认定。 所以在这里提醒各位，这个为了防止性骚扰，一定要准备好证据。 啊，就是提供证据，这个收录证据都非常的关键。 另外呢，也提醒广大的这个，我觉得无论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其实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啊，都有可能会遭遇到这种类似的骚扰。 对， 面对这种骚扰，我们一定要勇敢起来，要勇于说不。 是。另外关注到，这个是8月12号啊，有记者从吉林省天桥岭林业局和天桥岭森林公安局获悉，通过卫星跟踪圈的显示，有一位是这个是一只老虎，它叫完达山一号啊，这是野生东北虎， 可爱 啊，这名人也很厉害， 完 达 山 一号， 你怎么还不回家？出来干嘛呢？ 啊，近日它就出现了，是在天桥岭林区和黑龙江林区交界的地方。那这个天桥岭森林公安局和天桥岭林业局立即启动了联动机制和人虎冲突的预案，确保人不伤虎，虎不伤人。 嗯， 啊，因为这个虎确实是太珍贵了。 完达山一号，完达山一号，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赶紧回去吧。 对，是在4月23号的时候啊，当时发现这只野生东北虎，命名为完达山一号，初步判断为2到3岁的雄性未成年虎。 嗯。所以希望完达山一号早点回家，不要伤害别人，同时呢，也不要被一些图谋不轨的人类给伤害了。继续，我们再来关注社会新闻。最近在北京，一个男子和朋友酒后约定了一位代驾，第二天呢，就发现车内将近有20000元的现金不见了。那随后呢，这位男子就报警。经过公共视频的显示呢，代驾在离开事主车之后呢，趁客户上厕所的时候再次返回，拿走了一个黑色手包。经调查呢，代驾竟将偷来的钱埋在了树下，这种操作也是醉了。 是，这是小时候看过神话故事吗？树底下埋钱能长钱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骚操作呀？来。看一看这个事儿啊，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具体了解一下。 这人就是那代驾，这是第一次他来收拾个人物品的时候，过2分钟他又回来了，又返回这车上，直接奔目标去，就这个位置。他离开，手里拿着包。您当时喝了多少酒啊？您和您朋友？ 我们俩喝了1斤， 喝了100了是吗？ 啊，对。 因为事主跟他一个男性朋友都是坐在后排，在。皮包里拿了很多钱出来，这个代驾肯定是知道这里面有钱的。这个车停好之后，代驾正在收拾个人物品的时候，这两名乘客呢去边上上厕所了，这是有真空期的，也就是说这个车里只有代驾一个人。 在这布下边是吗？ 对， 是这东西吗？ 对， 看过了吧？有什么东西？ 有钱。 这一袋是100张啊，10000块钱。第二袋67张6700。 所以说啊，外出的时候别漏财。 嗯 啊，他俩是喝醉了，没办法，这个钱袋解开了，结果这包里边这么多钱，人民币现金，啊，确实让这个不法人员啊看到之后，容易形成某一种诱导。 再来看一看大象，我们刚刚说完了老虎啊，也来说一说大象。今天8月12号呢，也是第10个世界大象日，就是希望全世界呢都去关注爱护大象。那么最近呢，云南象群迁徙也是迎来了一个新的消息。8月8号这一天，云南北迁象群回到了成团出发地玉溪沅江县。自去年3月开始呢，16头亚洲象从西双版纳迁徙，最后留下的15头大象北行超过了500公里的路程。为了保证人象的安全哈，云南疏散迁徙了群众有15万多人次。另外呢，投喂大象食物将近有180吨左右。 好的，我们把视角转向体坛方面啊，关注到的是欧洲足球这一边。英超豪门切尔西队11号依靠着门将凯帕在点球大战当中的神勇发挥，以总比分7-6击败了西甲球队比利亚雷亚尔，捧起了欧洲超级杯。这场比赛是在贝尔法斯特的温莎公园球场来上演的。蓝军开场之后占据了主动，第27分钟由齐耶赫中路劲射先下一城。然而切尔西领先之后，明显的进攻节奏变缓，进球功臣齐耶赫在上半场结束之前是肩部受伤，被普利西奇替换下场。 上赛季的欧冠决赛当中，上半场就力拔头筹的切尔西将1-0的比分成功保持到了中场哨响，由此力压在英超傲视群雄的曼城。然而此番面对韧劲儿十足的黄色潜水艇，图赫尔的球队没能在90分钟之内守住这个胜果。第73分钟，趁切尔西的后卫解围不利，莫雷诺接迪亚的脚后跟助攻破门，将双方是拉回了同一起跑线。 嗯，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切尔西的主教练图赫尔也说很开心，换凯帕出场扑点球的战术呢是奏效了，我们的想法就是要为球队做到最好。那凯帕坦言，这样的换人情况呢其实也不多见，但是呢他自己还是做好准备了，因为知道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会发生，尽管呢也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理都做好准备了，但是现场呢还是觉得自己挺紧张的。同时他还特别强调，门迪和其他队友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所以他们才能够最终艰难的战胜对手。 而当地时间11号上午，梅西加盟大巴黎的这个之后是举行了首场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他对巴黎球迷的热情欢迎表示感激，称非常高兴能够加盟大巴黎，并与内马尔、姆巴佩这些球员并肩作战也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他继续说，希望能够马上投入到训练和比赛当中，目标是继续成长并继续赢得荣誉。不过梅西坦言，他尚不清楚自己代表大巴黎出战的首场比赛将在何时进行，因为他还需要做好训练的相关准备并与团队进行磨合。此前有媒体推测到，梅西在大巴黎的首战最早将会在8月底之前到来。 这梅西啊，大明星就是大明星，走到哪儿都是成为这个媒体追逐的高光的角色。梅西加入大巴黎的消息呢，当地时间10号21，就是晚上9点多的时候呢，由俱乐部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那随后呢，大巴黎还发了短视频，从中呢可以看到梅西已经穿着他自己选的30号的球衣了。随后哈，这个同款30号球衣在大巴黎的官网就开卖了，定价是100欧到107.99欧元不等，约合人民币呢就是800多块钱一身儿。有媒体就说啊，开卖只有30分钟，第一批上架的30号球衣所有的型号就全部卖光了， 太厉害了，这个就是偶像的力量， 800多呀，半个小时全卖光了， 燃烧大家的购买力呀。 这不光是卡路里了，还有我们的 money。 对，好，来关注一下夏季联赛的事儿啊。今天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继续进行，今天一共有7场较量，其中热火和爵士都是依靠着双加时的金球制胜击败各自对手，热火双加时97-94击败灰熊，爵士双加时81-80险胜独行侠，探花秀莫布里带领骑士94-84战胜魔术队，勇士队的7号秀库明加表现出彩，率队90-84战胜猛龙。其他较量当中，雄鹿91-97不敌篮网，雷霆65-80不敌鹈鹕，而尼克斯是91-82战胜了湖人队。 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东京，看一看东京奥运会闭幕之后的第三天都发生了哪些事情。那树立在东京湾海面上的巨型五环标志呢是被移走了，几天之后呢，这里将会设置一座残奥会的会标，来迎接即将在这举行的东京残奥会。这座钢制的五环标志呢，是在2020年1月17号东京奥运会倒计时6个月前放置在东京东部台场海滨公园附近的海面上的。那么去年的8月6号，标志被移送到原制作单位进行了为期4个多月的检修。去年的12月1号，修整一新的巨大的标志呢，再一次被送回到了海面上。这座海上巨无霸原计划呢是每天晚上都亮灯的，成为东京的新地标，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吧，即使在奥运会期间呢也很少看到它亮灯。根据当地媒体透露呢，这座巨型标志原计划是在8月10号被运走的，但是由于大风所以才推迟到了11号上午被脱离海面。另外据了解的就是关于残奥会了啊，残奥会的标志呢是高23.4米，宽17.5米，厚2米。东京都政府在发布的公报当中表示，设立的时间会尽快的公布。奥运会标志所处的这个台场水域呢，是铁人三项和马拉松游泳的比赛场地。残奥会期间呢，这片水域呢将会举行残奥会铁人三项，而东京残奥会将会于8月24号到9月5号期间举行。 另外关注到的是高尔夫巨星泰格伍兹的那些事儿。 啊，他的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各种各样的， 都是花边的事儿、 这个。对，关注他的他的前情妇的事儿啊，这是今天根据《纽约时报》最新的报道，泰格伍兹的律师已经起诉了他的一号情妇啊，瑞秋·乌奇泰尔。啊，状告他接受相关媒体 HBO 的采访，违反了双方之前签下的总金额$800万的保密协定。啊，这个之前他们都签协定了，就是分手之后，你像不可以跟媒体或记者直接、间接啊、口头其他形式的啊谈论什么伍兹的生活方式啊、癖好、风俗、私人行为、家庭问题等等等等，就什么都不能聊。结果。在这个保密协定签署之后啊，这位他的一号情人瑞秋·乌奇泰尔、其实跟媒体还是有各种各样的联系的。你包括花花公子曾经开出了$25万价码，说让他拍照啊，但是当他听说要坐在一个活老虎的身上拍照的时候，就拒绝了啊。据说，他也曾经拒绝过特朗普派来的啊一位人士，说让他上一个什么的这个娱乐节目。啊，就是飞黄腾达也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美国的娱乐节目，啊，另外还包括啊这 OK 杂志啊向他问关于伍兹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啊也是，啊他半推半就的吧？你说给这么多钱啊，好几十万美元，就说哎拍一个啊跟你聊两句啊，就是因为这些事儿，泰格伍兹现在把他是告了，啊这一个情种啊，泰格伍兹， 他还打不打球？他不打球别占据版面了就。 他不打球了，这个流量基本上也是够用的，所以这个关注到体育明星的时候，大家都说，哎，以前呢出了什么什么样的成绩啊，多么多么的厉害啊！但是，我想说的是，有些体育明星在赛场上确实是偶像级别的啊，但是私生活确实是惨不忍睹啊。 我们关注转会市场发布的足坛俱乐部的身价排行榜，曼城呢是以10.6亿欧元占据榜首。那刚刚得到梅西的大巴黎，目前呢是位居次席。利物浦球队身价9.05亿欧元杀入前三，皇马8.64亿欧元排名第五，巴萨排名第八。这份名单当中哈，排名前十的英超球队有5支，西甲有3支，德甲、法甲各1支，意甲呢是没有球队入围了。那我们看一看排在。第一到第三的依次是曼城、大巴黎和利物浦，第四是切尔西，第五是皇马，拜仁排这个曼联排第六，拜仁排第七，排在第八到第十的依次是巴萨、马竞和热刺。 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身价的排行榜的这个上下的浮动啊，大家看出来，未来欧洲足坛最有潜力的肯定是曼城和大巴黎这俩队啊，身价在那摆着呢。另外，你像利物浦、切尔西啊、皇马、曼联是紧随其后。但是大家似乎也看出来了，巴萨的总体身价缩水的非常的严重啊！未来巴萨什么时候能够回到至少先回到西甲的这个前两位的这个行列当中去啊，成为 Big Two 的两位之后，再谋求回到欧洲的这个巅峰吧？所以从这个榜单当中，可能大家分析出来的就是，巴萨想要再回到巅峰，需要做的事儿可多了去了呀。这边也看到了大家精彩的留言啊，有朋友说梅西啊不是穿10号球衣的吗？怎么改成30号的了？ 这10号内马尔给他的，他没要啊。 是， 他说我还是选我小时候穿的那个30号吧， 而且 这30号就伴着他退休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球衣的话，你再大牌去一个其他球队的话， 你上来就抢人球衣不合适， 对 吧？ 内马尔也是大牌球星啊，而且一般来讲都会这个，表达一种友好的啊，比如我尊敬你， 对，我跟你客气客气，但是你也不要太那个，就是拿客气当福气了，对吧？就双方其实都还是情商非常高的， 是 这么一来一往，也让大家呢这个坊间沦为一段佳话，对吧？ 对，所以说有时候啊，这个待人接物的时候，人家对你客套，客套客套。有时候别当真，就是这个为人待人接物的时候啊，梅西我觉得这个处理的挺好的，穿30号啊，只要踢得好，这个作用不亚于10号。 有朋友在问说河北和上港的情况，现在呢就是原来我们刚刚还报呢说上港0-2落后河北，那内球被吹没了，目前河北1-0暂时领先上海上港。我刚刚有家里人也说说这个上港踢的也不好看啊，这表演痕迹有点重啊。 是就到了最后的一两轮当中啊，这江湖上边这点事儿是吧？ 嗯， 谁帮帮谁啊？谁又做一做戏什么的，这个都是太常见了，大家还是要客观理性的来看待。 今天晚上咱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客气了啊，咱今天晚上一定要死磕对手。 对， 对于咱们来说呢，就三分是太需要、太迫切需要了。 没错，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很多人喜欢的书豪最新的情况啊。 嗯嗯。 由于新冠检测呈阳性的林书豪目前正在上海接受治疗，他也是通过社交媒体更新了自己最新的一个情况。 嗯，他说由于感染了新冠病毒，目前我在上海的一所医院接受治疗，虽然我知道从感染到康复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我还是会幻想自己像超人一样可以一下就好了，因为我必须要提醒自己呢，我是处在真实生活当中的，我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克服这一切。就在此时此刻，一些画面提醒了我，在我离开旧金山的时候，我和妈妈一块儿完成了她的20分钟的高强度尊巴舞。这当然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我们是从跳5分钟开始，然后尝试每天增加1分钟。然而2天之后呢，她由于小腿抽筋不得不休息了好几天，但她一直都在努力。我们呢还是每天都多跳1分钟。最后一天她差点中途放弃，不过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在几周之后居然完成了连续20多分钟的尊巴舞。要知道我妈妈从大学毕业以后呢就没有再锻炼过了，这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情，所以我们拍了一张像张伯伦得100分那样的照片来纪念，还吃了一个大蛋糕来庆祝，哈哈。事实上呢，这篇文章是写给我自己多于写给别人的，提醒自己要保持耐心，活在当下，对治疗过程当中哪怕只是一点小的进展也要充满感恩，坚信自己很快就会健康的再次回到篮球场上。 我们也是祝愿林书豪能够早日康复，尽早回到赛场当中，再次奉献他精彩的表现。 另外我想说他是一个好儿子，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他脑海当中想的没有别人，是自己的母亲。 没错， 我要是他妈妈我也会非常欣慰的。 是，而且孝敬的人我相信一定会有好运相伴的。 嗯，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全新改版的金戈铁马节目，今天是由夏蒙康乐共同陪着各位，我们从晚高峰开始5点钟就开始了，一直在这儿给大家聊关于体育、关于全球各个方面的资讯，另外娱乐啊，另外夏蒙和康乐刚才还 唱了2遍一起来看流星雨。 对 啊，还被吐槽太难听了，影响大家的胃口了。 啊， 我们虽然影响 也有说好听的 我觉得是这样，虽然影响您的胃口了，但是对于一些开车在路上的人来说呢，我们对他们是起到了一个提神的作用，就我们还是有点正能量的吧。 也别这么的谦虚，也有说好听的啊。是啊，看来大家这个口味是不同的，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为您奉献这样的一种风格 不管您爱不爱听，反正我们就先唱着了。 是，那在第40段待一会儿，我们将会要好好的来聊一聊国安队这场比赛。 嗯， 到底是如何前瞻的，将为您连线的是体坛周报的资深足球记者马德兴老师。等一会儿我要问他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些国安球迷说你总黑国安，我要当场问他看他是怎么回答的。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来聊。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6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6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尽在精彩冬奥会。本节目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与本台联合制作。 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同样一届完美的冬奥会也需要科技的加持。昨天节目里呢，我们关注了造雪师的工作。一般来说哈，成型之后的滑雪道 雪的厚度呢一般是30-40厘米，大约呢是10倍厚的雪分多次压成的，这其中的工作量就可想而知了。而冬奥会赛道对雪质的要求呢就更高了，相比于人造雪，很多雪友向往的自然雪、粉雪结构松散、厚度不一，安全性上呢是得不到更好保障的。云顶乐园冬奥办公室主任赵琼就给我们介绍了人造雪和自然雪的不同。 我们所说的那个50厘米以上的这个雪道，指的是什么呢？是雪的厚度。但这个雪的厚度跟我们那个平常下的雪的这个雪还不太一样。我们是下到20-30厘米，然后我们拿压雪车压一遍，它可能就会变成1-2厘米，变得很薄。经过一层一层的这样压，一层一层的这样的这个造雪，最后最终产生的这个50厘米。像这种雪呢，我们人站在上面呢，是脚是几乎不会往下陷的。对，其实雪场造的雪跟粉雪有很大的区别。我个人建议呢，其实广大的这个爱好者也好，还是这个初学者也好，尽量在这个正规的雪场来学滑雪，因为它更安全，也相对来说更安全，而且更容易掌握这个滑雪的这个技巧。 云顶雪场造雪的心脏就是8台强力的水泵，为满山的雪炮雪枪输送水和空气。来听一听云顶乐园巡逻队队长任万新的介绍。 目前呢，咱们雪场呢，一共整个的雪道遍布是250余台的一个造雪机，它其中呢有造雪炮、有造雪枪，还有一部分的移动式的造雪机。咱们奥运赛道的整个的一个造雪的一个部署呢，都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工程，它是整个都是围绕咱们的赛事需求来做的一个造雪的一个部署，它的所有的管线以及它的造雪机。以及一些那个用电的一些情况的话，它都是准备的一些都是双管线啊，双有备份的一些设施啊，所以呢，这个如果是整个脱离了咱们雪场运营以后，它也是单独可以使用。 听这意思哈，这些造雪设备不但可以服务奥运，以后呢还可以服务更多的滑雪爱好者，让更多人可以享受到这个白色运动当中去。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好的，北京时间晚上的6:3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将会去着重关注国安这边的情况。晚间的8:30，国安将会在第14轮的比赛当中呢面对亚太。这场比赛啊，对于国安来说必须要取胜，拿到3分才是最实在的。至于过程，您要说这个没有运动战进球也没关系，总而言之把3分揣在兜里才是我们想看到的。而对于这场比赛呢，我们将会在第4时段去连线足球评论员马德兴马老师，我们到时候也听听他的前瞻。同时呢，这个足坛上很多事情啊，大家也都说了，说想听一听马老师聊一聊这个国足备战啊，说一说女足的情况啊，贾指导现在是什么个状态呀、等等的。 对， 一会儿在连线的时候呢，都将我们把这些问题啊汇总一下，让马老师给我们进行解读。 是，大家现在汇聚一下问题，赶紧发给我们啊。这个您敢写我就敢问 好，您敢问我们就敢写，大家都会这么说 啊。 我们敢问，马老师肯定敢回答。现在导播已经示意我马上要连线的是 中国足球的资深记者、体坛周报的马德兴老师，把马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马老师你好。 哎，你好。 啊，马老师，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刚刚好几个问题，一个一个问您啊。首先第一个关于国安的问题啊，您觉得这场比赛国安对亚太胜面有多大？第一个问题。 嗯，我觉得不太好说。怎么讲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目前的形势其实很清楚，就国安必须要赢。 嗯。 必须要赢，然后下一场还要赢，然后呢才能有机会，就是说是掌握、争取进入到那个前四，就是争冠组，整个这个形势是非常明确的。那么现在就是怎么讲呢？我觉得就是说，不是看国安的态度，是看亚太的整个这个态度。因为亚太现在目前整个这个情况是，他前四已经稳了。 对。 他如果怎么讲呢？就是说是我这个不是没有别的意思啊。假如说我愿意，就是说是看着你国安什么东西，我就是说是随便打吧。就是说我们放回心态，随便打吧。你有本事你把我赢了，你来打吧。如果假如说亚太，我就不让你国安进关，我就抱着这个信念跟你干，这就不好说。 嗯。是， 我是这么来看的啊。 啊，对。 所以这场比赛不是取决于国安整个这个态度怎么样，而是取决于整个这个亚太，是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来出战今天这个比赛。 嗯，好，马老师，第二个问题想问您，如果说上个赛季的国安，我们实力按照90分来算，那您觉得现在经过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变化，现在国安队的实力跟上赛季的这一比是多少分？您给打多少分？ 我来打的话，应该我觉得怎么讲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按我来打的话，现在是差不多70分到75分之间吧。 嗯，那您觉得国安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因为球队缺少了这个核心的外援之后啊，比利奇，您认为他未来在哪些方面有这个提升的可能性呢？ 怎么讲呢？我坦率的讲啊，就是说是从比利时刚到。刚宣布就是说是国安俱乐部宣布比利奇的时候，我就不太看好他。 啊，那您到底哪不看好他？是说长得不太好看，还是？ 不是，我觉得他的整个这个技战术理念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说是先前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我觉得当时的整个这种舆论范围也好，舆论环境也好，就是说是给他造的，就是说感觉好像是请了一个神仙一样。但是坦率的讲，这些年来国安队请的所有外教里面，除了施密特之外。 嗯，是， 我都不敢恭维 啊。除了施密特，您都没看上， 都不敢恭维 啊，不敢恭维，是， 对，我只能这么讲 啊。 而且我现在怎么讲呢？我说我后来就是说讲的，到现在为止，国安，我就是说了，当初2018年世界杯赛的时候，据我所知啊，当时就是说是中国足协曾经谈了一个教练，谈了一个国家队的教练，准备要取代整个这个里皮的 啊， 就是这个人。幸亏没找他 啊，是，马老师给我们透露一个这个小秘密啊，是马老师，我 为什么 啊？您继续 怎么讲？就是说我为什么讲？就是说是怎么讲？就是说真正考验一个教练水平好与坏的时候，不是说在于你奥古啊、比埃拉全部给你的时候，这个是执教是没有难度的。 嗯，是。 这些年来，我们花了那么多的钱，请了所谓的大牌，但是。请了那么多，就是说是天价的整个这个外援来了之后，坦率的讲，执教没有难度。真正考验一个教练水平高与低的时候，就是在于你像奥古、像比埃拉不在的时候，你有没有能不能拿出解决办法？至少到现在为止，第一阶段比赛快结束了，我们没有见到。那你怎么让我说这个教练是不错的？你怎么让我下这个结论？ 嗯，是的， 你说。培养新人，你培养出谁了？你挖掘人，挖掘出谁来了？ 嗯，是，这边有朋友也是说感谢马老师说的大实话。关于国安的问题，马老师，我这边还有一个，等一会儿我的同事夏萌还会问您其他的问题。有刚才有人说了，说马德兴老师是国安的黑粉，您怎么回应这样的一种评论，马老师？ 我不想对于黑与白的事，我不想去多说。我只想说一句，当年北京国安在工体办公室，在那个楼下看台下面的，我就开始看着国安，看到现在了， 你说我要黑国安吗？我黑国安的意义何在？我不希望国安好吗？ 对， 嗯， 是的， 啊、嗯，马老师， 鼓掌，鼓掌，给马老师鼓掌，好，说得好。 马老师， 不过有些时候、嗯、大家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是，我知道。你就是说是谁都爱说，谁都想听好话。有的时候怎么讲呢？说两句不太爱听的，但是并不代表着你要去黑他。如果您回过头反过头来想一想，有些话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是有道理的。 嗯， 所以就是说很多人都在说说，你看你怎么这么这么害我？我对于这些话我也不想去争辩，也不想去。反驳也别想去解释， 嗯， 因为什么，在这种事情上面，你花了太多时间不值当。 是， 你要证明你是红的，是热爱的，还是喜爱的？我就说了，从国安开始一直看到现在，你觉得如果我真要想黑的话，我看那么多年干什么？ 嗯，是的。马老师，咱们转换另外一个话题，夏萌，该你问 了。马老师您好，嗯，其实就是很多球迷都是这样，有人会这么认为，也有会有另外的观点。像我们这会儿正在看着这个短信平台呢，就有朋友就说，马老师说特别真实，也要感谢您的这些大实话哈。那国安今天晚上命运如何，只能把这样的一个遗题交到比赛结束之后了。其实国安今天晚上并不是和亚太死磕，而是和自己死磕了啊。马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关于国足今天新一期的这个。国足的名单也已经出现了，我们也看了一下，广州队和国安呢还是这个国脚的大户啊，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国足集训队接下来会有哪些备战的方法呢？ 怎么讲呢？我主持人，你允许我转移一个话题。今天这个名单出来之后，我想对国安球迷，值得国安球迷认真思考的问题，不是说国安又有几个人入选了，而应该考虑一下，为什么巴顿？进国家队了， 嗯， 为什么？巴顿是什么原因离开的国安？是水平不行吗？水平不行，他怎么进国家队了？我觉得这个问题怎么讲？就是说我一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都在讲的问题，国安的问题是管理的问题，管理层出了问题。 嗯， 好的球员一个个全部都流失了。巴顿是你国安自己培养出来的球员吧？ 嗯， 为什么不能在你国安进入到国家队，而去了天津之后反而进了国家队？这个问题难道不值得国安俱乐部上上下下认认真真的反思一下吗？ 好的，好的，马老师， 我这个话可能比较激动， 谢谢， 也可能比较过头。 好的，好的， 我们都梳理一下现在的情绪啊。 嗯，好的，马老师，感谢您今天带来的精彩的点评。 嗯， 马老师，咱们下回继续来聊吧。 晚上一块儿看国安的比赛。 好的， 好， 一起为国安加油。 好， 谢谢马老师。 瞧把马老师给气的、啊，特别能理解，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这种感受在里边啊。他刚刚也说，这国安从那么久以前他就在看国安的比赛，一直到现在，不能说是黑国安，只是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这种感受。每年投入这么多，每个赛季都是大力的去引援啊，在主教练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呢，也会积极的去调整。说白了就是俱乐部也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了，但是成绩现在就是这样摆在眼前的。我觉得我们就拿马德清老师当一位资深的球迷，其实每一位资深球迷、老球迷看到国安现在这样的一个成绩，都会特别着急，痛心疾首啊。 嗯，这边好多朋友也都说马老师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啊，确实是。说话很直白，这样的风格其实很多朋友也是支持的，看到了各位的点赞和支持。 嗯， 好，我们继续转换一下视角，来关注一下今天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小情。 嗯，首先来说一说地震的事情。那么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东南海域当地时间12号凌晨发生了7.3级地震，目前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那震中呢是位于棉兰老岛东达沃省赫内罗索总督城东南67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为69公里。这一次地震呢是构造地震，很有可能会发生余震。 另外关注到，据俄罗斯媒体11号的报道，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新罗西斯克市附近的海域日前发生了一起石油泄漏事故。报道说， 当时里海管道集团公司的石油管道正在为一艘悬挂希腊国旗的油轮装运石油，而目前该公司已经暂停在该区域的石油装运工作。卫星图像显示，本次事故造成的海面浮油面积接近80平方公里。 再来看一看法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做得怎么样。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休假季结束之后呢，法国将会为80岁以上的老人和免疫系统极其脆弱的高风险人群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他表示呢，法国政府防疫的目标就是为所有可以接种疫苗的法国人接种疫苗。那么法国新冠疫苗首剂接种到8月底将会突破5000万人大关。根据当地媒体公报呢，法国已经有超过4500万人接种了至少一剂的新冠疫苗。而当地媒体在晚些时候的时候也表示，针对今年年初已经接种疫苗的最脆弱的人群，法国将自9月中旬起呢提供第三剂疫苗。获准接种的人员由医疗卫生机构确认之后呢，在8月底到9月初就可以去预约了。那当地卫生部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较前一日新增确诊病例30920例，累计确诊达到了63万多例。那么新增死亡病例呢有54例，累计死亡102456例。 当地时间11号，阿富汗塔利班宣称占领了北部巴达赫上省首府法扎巴德，以及巴格兰省首府普勒胡姆里。至此，阿富汗塔利班已宣称控制了9个省的首府城市，这也意味着在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里，阿富汗全国超过1/4的省首府已经被阿富汗塔利班占领。过去2个月，阿富汗塔利班攻势猛烈，与政府军冲突不断加剧，已造成77000个家庭流离失所。 每次看到这种战争的新闻，都会由衷的感叹，就是战争是由人类发起的，而人类呢，终将为自己的错误而买单。再来看一看这个中美海运价格再一次创下了历史新高。今年以来呢，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一路高歌。昨天，全球集装箱货运指数显示，中国东南亚至北美东海岸的海运价格首次超过了每标箱20000美元。在8月2号，这个数字呢还是16000美元。据介绍呢，近一个月以来，马士基、地中海、赫伯罗特等多家全球主要船公司陆续上调或者增加以旺季附加费、目的地海港拥堵费用为名的多项附加费，这也是近期海运价格大幅上涨的关键。7月，咱们国家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1.5%，外贸持续向好。不断上涨的运价和一箱难求，却让我国的外贸企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呢，今年前7个月中美贸易达到了2.62万亿元，同比去年上涨了28.9%，大大高于进出口的总体增幅，这也成为了推动中美航运价格大幅上涨的重要原因。 据韩国媒体报道，在今年6月的房产交易当中，韩国30岁以下人口占到全国购房人口总数的5.5%，创下2019年1月开始有关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在首都首尔的各行政区当中，30岁以下购房者比例出现大幅提升，从今年3月份的1.8%升至6月份的8%。据报道，由于未满30岁人群的收入和贷款额度不足以独立购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靠父母的资助置办房产。 美国一艘货运飞船10号启程前往国际空间站，为在那儿生活的7名宇航员送去披萨饼等补给。当地媒体说呢，航空航天企业安塔瑞斯火箭当天携天鹅座飞船从美国升空，预计12号抵达国际空间站。天鹅座飞船呢，这一次载货3700公斤，包括供空间站7名宇航员食用的新鲜的苹果、土豆、猕猴桃以及披萨和奶酪等食物。货物当中呢，还包括了空间站 3D 打印机所用的材料，将于明年发射升空的新太阳能电池板所用的支架，法国一个教育实验室所用的一些用品，以及红外线探测器等等。这也是这家公司第16次承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空间货运任务，载重重量呢是历届之最。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呢，今后几周内将会向国际空间站运送另外一批补给。 目前有七名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生活，分别来自美国、俄罗斯、法国和日本。 好的，调整了一下情绪之后，咱们再聊回国安的事儿啊。国安今天这个比赛跟亚太的球，事关球队能否跻身赛区的前四位。在赛前，主教练比利奇也说啊，队员们必须要拿出强硬的态度才行。而国安队目前是以一分的劣势排在苏州赛区的第五位，亚太、上海海港和河北队申花分列赛区的前四位。本轮面对近七轮取得六场胜利的亚太队，国安队想要跻身赛区前四，从而进入下一阶段的争冠组，必须要力争赢球才行。而在今天晚上的8:30，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激情赛场节目当中，将会有王毅和南方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转播。 那这会儿呢，我们也把更多的时间哈放在微博和微信上，看看大家对于今天国安的比赛有哪些前瞻的观点。另外也说一说这个流星雨马上就要到了，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呢，您会看到这个绚烂的这个流星雨啊， 应先做的。 对， 是。 如果天气好的话呢，当然肉眼可能看起来的话比较吃力哈，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电视画面去欣赏到流星雨的壮美。 是，来看看各位的精彩的留言吧，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啊。 四九城 VIP 就说，我还是挺喜欢马老师的啊，初衷不重要，这个说的对不对才最重要。 对，另外这边有朋友提到的是关于我们节目的改版啊，是大家说看了好多人都说了，Five Miles 说咱的节目真的成了这个大家之前所说的大型综合节目了，可不是吗？啊，连游艇啊飞船都出来了，主持人刚才现场飙了两遍歌啊，一起去看流星雨啊。刚才有的朋友听到了，没听到的您可以稍微一会儿回放一下我们的精彩节目。是， 一抹绿色说一直看国安，那就不是黑粉了吗？真逗啊，黑粉我还。就谁能给我说一说黑粉的定义是什么呢？ 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说他非得把一个白的东西去说成是黑， 颠倒是非啊， 那他是黑粉。但如果这个东西本身就是黑的， 只不过我们不愿意去面对，他说出来了， 对， 对吧？ 那他就不是黑粉，反而他是一个很敢讲真话的人。 贝克汉姆顶贝克汉姆这位朋友说，国安啊，要我就给60分，刚刚马老师还给高了。预备起唱也说马老师还是挺敞亮的啊，说了实话。 是，总之就是这个足球评论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是太正常了啊。但是大家我相信共同的一个初衷，就是为了让这个球队踢得越来越好，是吧？通过各种角度提供各种的建议啊等等等等，希望今天晚上8:30啊，国安这场球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是。 实时监控这位朋友也说，纵观一下马老师的言论啊，他有点这个吸流量的成分在里边，但是很快呢，纳兰德行就说他了，说这个蹭流量也好，博眼球也好，就说的对就行了，没毛病就行了。 对，另外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今天，晚上不是凌晨啊，明天凌晨这个应先做的流星雨的事儿。唯有战斗说了，那是应先做，可是在圣斗士星矢里边白银做的这个圣斗士啊。是，您看来也是跟康乐一样，是一个圣斗士的迷。好，大家争取早点睡觉，明天凌晨起来去看流星雨吧。 别忘了今天晚间的8:30，北京体育广播会在激情赛场的节目当中呢，去为大家转播国安和亚太的这场比赛。我们不在乎这个过程踢得怎么样啊，就希望今天最低标准，我们能够把三分揣在兜里边就妥妥的了。 好的，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